人的模样，看你从眼前走过，我却看不见你令我怀念的发笑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。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 张浩真演唱的《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》，这是李树泉为张浩哲所创作的一首歌。在一段感情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女生通常很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爱啊，就是要不停地念叨对方的名字，或者说取一些小名。这个是很有危险的，因为假设有一天要经历分别，那个名字或者那种昵称就是你们的符号。当然这是一种很悲观的说法了，人和人刚相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，相处时间久了，各种缺点渐渐暴露出来，有一天你不用装，不用那么累，该干嘛干嘛，而对方把你看得透透的，却依然不嫌弃你，那就是爱了。 你是谁总能决定光的纯度，晶莹夺目如星光般锋芒毕露，往你自信里掏到处微笑，掏出阳光闪耀，带潮流奔跑，那旅程有了新起点。 是我很喜欢的，来自 Jolene 演唱的《旅程》，他的节奏非常明快啊。接下来这个男生呢，这个男人，他不能叫男生了，因为已经有四十好几了。他总是用说唱的形式来展现，生活的疾苦。不过呢，他很乐观了，很嬉皮。他叫李小龙啊，跟那位李小龙不一样，他是一位歌手。这首歌叫《就这样爱吧》。 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

是心里话，艰难的时候你别忘了我的祝福，记得吗？雨夜总爱抚最美丽的花，等着你都是些痴心话。